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20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Jump up super high, high up in the sky. There's no power up like dancing. You know that you're my superstar. No one else can take me this far. I'm flipping the switch. Get ready for this song. Let's do the Odyssey. 吴嘉伦、陈燕婷、朱婷、乐活玩家。 上个礼拜就睇咗一套戏叫做 AV 女优的告白，咁啊，哇，好多人呢，我一讲呢套戏嘅时候呢，就话好羡慕，喂，你哋都系一样㗎喎，好似好羡慕咁样，哇，睇 AV 女优嘅告白啊，咁样，哇，好唔好睇呀，好精彩呀， 啊，AV 啊， 意思我就係想话你哋唔好咁肤浅啊，即係呢一部言情片呢，大家成日都戴一啲有色眼镜，即係你唔觉得好有趣嘅咩？即係有部电影去讲，即係一个即係专系拍成人片嘅王国啊，佢哋喺入面点样去即係拍摄呢啲片啊，或者入面嗰啲嘅女优系一啲点样嘅心路历程，你哋唔会想知嘅咩？ 哇！ 我成日觉得好有趣， 都会想嘅。我记得好耐之前有套戏叫做《性上瘾》啊， 啊系啊系啊， 好耐之前噶啦， 系啊系啊， 我哋真系有兴趣去睇，究竟呢一部分嘅人佢哋究竟会系点嘅？ 系即系有时候俾你真系直接去睇嗰部 A V 片啊，即系睇呢一啲，例如话啊 A V 行业究竟系点样一回事啊？入面嗰啲嘅女优，尤其是我哋成日都话女仔，佢拍呢一个嘅成人电影，心入面有好多嘅包袱噶嘛，即系你要即系冲破好多嘅枷锁，你先至咁可以勇敢地去踏出嗰一步噶嘛。 咁你睇完呢一套电影，系咪唔想再睇 A V 先？ 咁嗱，好坦白讲，我系觉得两样嘢嚟嘅，但系即系嗱，你可能 咁同情咁样样， 可能我想话，即系可能你睇完呢一部电影之后咧，你会对于即系A V 电影啊，会更加多一份嘅敬意咯。即系你会觉得哇，真系好专心嘅制作，支持啊嘛。不过我想话，即系日本A V 业咁即系普及啊，即系佢每一年咧，嗰时候我睇过话每一年咧出产嘅成人电影咧系过万部噶。即系如果你计翻咧，除翻每一日咧，即系每日出紧27部或以上嘅成人电影，咁所以佢哋嘅即系要求嘅量咧系非常之多嘅。亦都好多时候咧，即系点解好多即系 A V 女优佢哋可能拍呢一啲戏？佢哋会觉得，冇咁容易俾人认到嘅，即系可能改个名嘅话咧，即系冇人会知啊。咁啊，即系加上就因为某程度嚟讲，你拍得呢一啲咁样嘅成人电影，都各自有自己嘅原因啦吓。咁可能有啲就系为钱啊，有啲可能就唔知系咪被逼啊。即系因为以往有一啲嘅 A V 可能讲紧嘅系女优嘅自白书啊，一啲嘅小说啊，又或者可能一啲即系纪录片啊，都有讲过就系话以 A V 界好似好黑暗咁样嘅喎，咁嗱，但系呢一部 A V 女优的告白咧，佢就唔系从呢一个揭秘嘅方向咧，就去解构究竟即系 A V 女优佢哋拍呢一啲片嘅时候有啲咩嘅心情，反而佢就系讲咧，即系话好啦。入面讲緊有三个嘅女演员，咁佢哋呢就即係分别有自己嘅缘由啦，去拍呢一啲成人电影啦。咁佢冇好深入去讲话究竟个原因系啲咩嘅。不过佢讲得好清楚同埋描写得好细腻嘅，就係话当佢即係拍咗呢一啲戏啦，咁而屋企人知道咗，又或者另一半知道咗，咁我点样样去同佢哋继续相处落去呢？呢一件事对于即係屋企人同自己之间嘅关系呀，或者另一半同自己之间嘅关系呀，造成一啲点样嘅影响呢？咁当中我记得有场戏都几深刻嘅，就係、是、当其中一个即係女主角啦，咁佢就係拍 AV 嘅，咁都拍咗好多部㗎啦，咁但一路屋企人都冇发现嘅，直至到有一日喎，咁啱啱喺片场就即係叫做完咗啦，嗰场戏完咗之后，忽然之间接部电话，就系妈妈喺另一边打电话嚟，就直接问个女就系话：你系咪做紧一啲唔见得人嘅工作？ 哇，咁直接啊！ 跟住后屘个女听到之后已经系唔识答啦。咁我妈妈继续讲就系话。你唔好以为我哋唔知道，而家咧，我哋屋企，因为佢住乡下嘅原本，但系佢出咗去东京做嘢。佢话而家乡下入边有啲即系即系邻居啊，又或者一啲亲朋戚友啊，即系见到都认得嘅。咁你打唔打算同妈妈解释一下点解你要咁做？咁当下个女咧即刻就收咗佢线啦。咁同埋再唔敢接呢个妈妈嘅电话。咁即系你可想而知就系话，你即系原本从事即系拍成人电影，咁你可能即系有自己嘅缘由啊。你可能亦都有心理准备噶啦，就系话，咦有一日如果屋企人又或者至亲发现咗咯，你谂住即系自己应该可以面对到或者应付到嘅。咁但系始终呢？一日真系来临嘅时候，你唔知系点样样算啊！咁所以嗱，我就想今日就谂起啦，我就系觉得有啲时候你可能做紧嘅一啲工作，你嘅另一半系未必会中意嘅。嗱，我觉得系两个层面先啊，一个就系嗰啲工作你已经系做紧噶啦，不过当时你未拍拖，咁但系如果你做紧呢个工作嘅时候，你结识咗另一半，你会唔会俾佢知你做紧呢啲工作？又或者？你甚至乎因为你另一半而即系可能转工唔再做呢一样嘢咧，嗱呢一个系第一个层面，我哋一阵间可以讲嘅。而第二个层面就系话，你已经有呢个另一半噶啦，但系可能一啲缘由吓，为势所逼又好啊，又或者可能你自己有自己一啲嘅苦衷，你要去做一啲你觉得你另一半未必中意嘅工作。你会唔会去做？嗱，我哋今晚就系想讲呢一样嘢嘅。咁我首先问下你哋两个，我谂你应该都未试过嘅。嗱，先唔好讲话工作啊，有冇试过？有冇试过做一啲嘢系即系你嘅另一半好唔中意？嗱，即系未必系讲紧一份工啊，但可能一啲工作涉及嘅嘢，你嘅另一半有冇试过？即系可能，咦，觉得你做乜收收埋埋唔俾我知嘅咧？因为你最主要系担心就系，咦，佢知道之后，你惊佢唔开心，有冇试过先？ 我又冇喎，因为我成日咧都开咪讲我老公咧，所以我反而好坦白话，喂，你几多听我今晚又喺度话你啦咁，咁佢反而就会同我一齐去分享我工作嘅一啲嘅日事啦，即系大大小小。即系就算我笑佢或者我赞中佢嘅，咁我都会同我一齐分享。我又唔会咁收收埋埋啊！我有啲乜嘢，我今晚讲你嘅，所以我唔俾得你听。我唔知道我称会唔会都多呢一啲。 我又真系冇喎，嗱，反而系屋企人就有，因为我以前咧嘅工作性质系曾经有一段时间都几年嘅时间啦，我系需要成日去应酬啊。咁喺应酬方面咧就要饮好多嘅酒。咁我屋企人知道我原来要饮咁多酒，佢哋就觉得吓，咁点解你份工要饮咁多酒嘅？即系佢哋唔明啊嘛。跟住我就都即系好，我又觉得解释俾佢哋听都好难令佢哋明白啦。咁就唯有系即系可能讲啲大话氹住，唔使嘅。而家都系摆到嘅啫，咁样即系会系呢一啲咯。咁至于另一半就真系冇咯。咁但系我如果我有谂你头先嗰个问题嘅，就系话啊，如果你即系假设我已经做紧一啲即系可能真系拍 AV 咁样啦，去咁极端嘅时候啦，而我又识到另一半咧。我都唔会瞒佢嘅， 系，因为都瞒唔到， 系咧，都唔会冚得住啦。可能佢根本一早已经睇过。 唔系，但系因为你讲紧 喺网上面搜寻， 唔系因为你讲香港嘅就系嘅，我觉得即系例如话你香港讲真，一年出几多部即系三级片啦、啊，即系我成日都觉得就因为出嘅量真系少嘛。但系头先我讲话，如果系日本啦，即系你要了解翻当地嘅文化，佢入边甚至乎有啲你话即系话系嘅，出名到你话咩苍井空，我都系识过几个咩苍井空啊、吉泽明步啊嗰堆。即系你话出名到佢哋咁嘅，当然系人都认得啦。但系实际上面有好多所谓即系嗰啲咩素人啊，基本上你见完之后，你个样都唔会记得嘅系。咁嗱，我真系唔知啦。即系究竟你系想做边一类咧？嗱，即系同样地都可能系拍呢个成人电影噶啦。咁但系你想唔想人哋认得先？嗱，实际上面你即系理论上啊，出得镜嘅话，你都想人哋认识自己啊。咁对你嘅事业系有帮助、有发展啊嘛。咁但系又好矛盾嘅、哦，俾人哋即系认识自己，之后后屘就画上个等号就哦，佢可能就系成人电影女王咁样样。呢、這个专称即系未必个个都会想噶嘛。 咁当然唔系个个人想啦，但系亦都有部分嘅人系即系所谓你知道。其实娱乐圈都几复杂啦，咁就好多人都会即系可能啲女星就会为上位啦，即系难听啲讲就系佢会可能牺牲自己嘅色相。咁我谂喺如果你系呢个阶段嘅话，我谂即系佢都唔会，即系可能佢介意，但系佢都会照做呢件事咯。咁但系你话对于大部分嘅女仔嚟讲，我觉得都系。 即系你喺众人面前咁样去裸露自己嘅身体，我谂正常嘅人都唔会觉得系一件舒服嘅事啦。 系 系咯，咁所以我觉得哇呢、這个问题真系。所以有陣時候我會好敬佩日本一啲 AV 嘅女優嘅、甚至乎佢哋係有啲咧係以佢哋自己呢個事業咧係感到光榮嘅。咁呢一個心態係我諗香港會即係極少女仔會明白係一個咩嘅心情咯。 同埋通常咧，如果香港咧即係為咗上位啦，所謂叫上位啦，我諗都真係可能喺個娛樂圈打滾咗一段時間，都覺得啊自己去到一個位置好似唔上唔落，都想為咗可以出名而去。叫做为艺术牺牲啊嘛，即系好多呢一啲，咁所以我谂香港同日本嗰个心态反而系即系会有少少唔同咯，即系大家面对嘅压力啊，或者大家可能喺工作上面嗰个感觉都会有啲唔同咯。 系嗱，不过我哋讲好多就系话，如果你系做嗰、那个啊吓，咁你当然就希望你另一半谅解啦。 谅解，我不如问下乌嘉伦你啦、如果你嘅另一半系拍 A V， 你接唔接受到？ 我就系想话啦，即系如果你系吓要做谅解另一半嗰个人，你能唔能够做到咧？转头翻嚟讲。 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陈燕婷、朱婷、乐活玩家， 好休息前咧，咁阿清就问咗一个问题，即系话佢话如果你嘅另一半假设佢拍一个成人电影嘅话，你会唔会即系包容接受得到咧？咁嗱，我就真系好坦白讲，因为咧我睇完，尤其是头先我提过嗰部电影啊，《A V 女优的告白》咧，我发现即系佢对即系周围嘅人影响咧，唔单止系讲紧你身边嘅即系爸爸妈妈，又或者另一半，甚至乎你嘅下一代都系嘅。因为其中喺嗰个电影入边有一条线咧，就系讲啦，有一个即系读紧高中嘅女女，咁啊一路咧即系佢喺学校入边嘅学术成绩都系唔差嘅，直至到有一日咧，竟然就系学校传出啊，就系话佢妈妈原来曾经系拍过 A V 嘅，甚至乎学校嘅同学仔仲要传埋就系话佢爸爸都系嘅，就是、因为佢哋两个当时唔知点样样冇钱啊。回氹对啊，于是乎就拍成人电影啊。总之好多好难听嘅说话就喺学校就一路传啦。咁呢个女仔甚至乎呢即係佢听到之后呢激动到呢当场係晕低咗添嘅。咁嗱，我亦都觉得唔难想象，即係呢啲情况，即係如果啊假设子女佢唔明白，因为佢同佢妈妈都几个疏离下嘅。忽然有一日知道呢一件事嘅话，佢嗰个难接受嘅程度系点。咁所以呢头先阿清佢问我啦，就话喂，如果你嘅另一半假设佢真系拍成人电影，你能唔能够包容接受到啊？咁我又想知啦，究竟佢拍到个尺度系点样样？嗱，如果你话香港嘅成人电影啊，即系假设话汤唯拍嘅系色戒咁样样啦，话同嘅系梁朝伟，咁拍嗰一场戏虽然系有裸露，但系都真系某程度系因为个气氛需要啊，从艺术层面角度去睇嘅话，你都可以叫说服到自己啦。虽然你见到你自己嘅，咁一定要啦，因为喂，毕竟。你嘅另一半佢嘅身体你希望嘅系淨系你自己会睇到㗎嘛。你唔会希望就系话哇好啦喺个大人幕入面呢只要买飞嘅人都可以睇，未必系想会咁样㗎嘛。 你唔好话即系佢拍呢、這个即系为艺术而牺牲嘅一啲裸露嘅戏氛啦。因为我身边有啲男仔朋友呢系如果佢嘅另一半之前系拍过好多次拖嘅佢、都会有少少介意。 系啦、不过咁啦。 即系男仔嘅思维系真系，好似净系要佢先可以拥有嗰个女士咯。 但系咁样嗱，我讲嘅系两样嘢喎。嗱，因为你头先讲嘅就系话之前嗱，如果喺我同佢喺埋一齐之前，我已经知道佢曾经做过，而佢好坦白话俾我知我做过嘅。咁而我选择都系同佢喺埋一齐嘅话，我又冇嘢。即系总之你唔系而家仲做紧啊嘛，而我亦都接受咗你嘅过去，你话俾我知系咁嘅时候，我接受咗，我觉得冇问题。 系咪所有嘅过去你都接受到咧？ 如果佢坦白话俾我知系嘅。即系例如话，假设佢以往曾经同过好多男仔有个唔知点样嘅 history， 而当下嗰一刻我决定要同佢喺埋一齐嘅话，我就接受晒全部噶啦。 咁如果佢同你讲佢系拍 AV 嘅咧，拍好多好多部嘅咧， 如果当下我接受咗嘅话，就冇问题。我都系讲嗰一下，总之我决定得我同佢喺埋一齐嘅话，佢过去系点我接受嘅。咁但我讲紧嘅就系话，当我接受咗话 OK， 大家喺埋一齐啦，但系之后佢仲系做紧。 同樣嘅事情嘅話，嗱，我就要了解啦，究竟個工作需要同埋佢嗰個嘅尺度去到邊一度啦？即係因為嗱，如果你話佢工作係演員，佢拍嘅係即係可能我哋香港嘅三級片啊，咁你好多即係所謂性愛場面，其實真係未必需要做噶嘛，只不過係鏡頭借位啊，跟住大家演樣做樣嘅啫。咁嗱，我覺得如果 as 一個演員嘅話，佢工作上面需要，咁即係拍戲嘅嘢唔需要係真噶嘛，即係你明唔明啊？即係我拍警匪片，我要射殺嗰個人，我唔一定真係要殺死佢啊嘛，大家知可以假噶嘛。咁我覺得還可以接受，但係如果你講到佢真係日本嘅 AV 啊，即係四級嗰只咧，咁佢哋真係要做嘅。咁我就觉得我接受唔到啦，应该我真係接受唔到，我感觉啊。嗱，当然我都想问下你哋啦，即係 let's say 如果你哋嘅另一半啊，你哋嘅男朋友甚至乎係老公，佢哋从事嘅就係、是、即係成人电影下嘅、男演员。咁嗱，佢嗱通常都系噶，其实你我唔知算唔算公平啦，焦点永远都唔会放喺个男嘅身上嘅。咁但係当然佢喺入面都系一个角色啦，你哋能唔能够包容接受啊？ 不能。 不能。 系啦，即刻已经可以答咁 清晰啊！ 但系如果讲紧嘅系 history 咧，以往曾经 唔系，我会觉得系我都唔得嘅， 即系以往曾经做过都唔得啊！ 我个心态就有少少奇怪，因为譬如你一个唔系从事拍呢个行业嘅人啦，即系佢做其他职业嘅，咁佢可能之前拍过好多次拖嘅次数都系有限噶嘛，你唔会可能几百几千咁样，但系如果佢拍呢啲 AV 成人电影咧。佢可能就会达到呢个数目， 系 咁咧，即系话咧，佢见尽嘅女人咧就无数， 系啊， 咁然后 但系佢见尽咁多嘅女人，但系佢偏偏拣中你、啊，喂，即系你唔觉得好珍贵咩？ 我觉得佢个脑里边会有好多比较，我唔知道男人会唔会咁，但我同我啲男性朋友倾偈，佢哋系会咁样样嘅，佢哋都会将佢哋啲前度咧可能会比较，是啊、但系只系唔会喺你而家嘅女朋友面前讲，但系佢哋会比较。 但比较完之后佢揀你喎、 啊，都唔得， 都唔得， 冇 你赢咗成万人都唔得， 佢都会揾我嚟比较啦。喺佢嗰堆嘅众多嘅拍摄里面我接受唔到咯。 OK， 我清都真系条界划得几咁狠啊！因为我自己咧就肤浅啊啫。如果佢系靓仔、高大同埋好锡我嘅话咧，我真系什么都接受啊！ 你真系睇得 AV。 咁但系如果佢系现役仲做紧咧？ 嗱，因为咧，你啱啱讲开咧，就话即系个接受程度咧，我就谂翻起我朋友嘅一个故事啊。因为我朋友咧系一个男仔啦，咁佢嗰阵时咧就啱啱识咗个女朋友，拍咗拖，我谂两三个月，真系好 sweet， 大家都觉得啊呢、這个真系天注定嘅一对啦，即系男又好型仔，女又好靓女咁样啦，大家都好相爱大家。点知咧拍咗三个月之后咧，有一个火速嘅甜蜜生活就分咗手。咁我就问个男仔：喂，咩事啊？点解你同阿边个边个好地地，点解分咗手咧？佢就话有一日拍拖嘅时候咧，這个女仔咧就同佢讲，佢话其实我真系好中意你嘅，咁我都好认定你系我将来嘅另一半，所以我想同你坦白一样嘢，就我之前咧年少无知嘅时候咧，我系做过几个月嘅援交。然之后咧，那个男性朋友咧。直成好似崩溃啊！即系哇咩事？点解一个咁纯洁喺我心目中一个天使，你做嗰啲咁嘅嘢咧？咁佢都有谂过，究竟同唔同呢一个女仔分开？因为佢真系觉得好爱呢个女仔。咁但系最后佢过唔到自己条线啊！因为佢就系觉得呢个女仔经历咗咁多咁多唔同嘅男人，拣虽然拣到我吓，但系佢真系觉得俾人。掂过嘅咧，就不再系属于自己，咁佢就即系决定分手。咁但系呢个女仔，佢都有谂过啊，同唔同呢个男仔讲，因为一讲咗就冇得翻转头。咁但系佢觉得相爱始终都要坦白，但系坦白最后就有一个分手嘅结局咯。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陈燕婷、朱婷。乐活玩家， 我头先一路讲咧，咁我记得我问阿清一个问题，就系、是、话有冇试过瞒住屋企人呢，又或者瞒住另一半呢，跟住可能做一啲嘅工作。其实我都曾经试过。 你做咩啊？ 咁我都好似有透露过嘅，就是、有一段时间咧，我系做节目咧，咁啊想做一啲灵异嘅，咁啊真系去一啲咧好灵异嘅地方，你知即系香港嗰啲啊，即 系 嗰啲咩咩，即系嗰啲类似空宅啊，即系啲咩好高嗰啲嘅，即系啊灵。气嘅地 地方啦，咁嗰啲，咁就其實去拍嘢嘅，想要係，咁但係因為我嘅另一半咧，就對於呢一方面首先好敏感啦，其次亦都即係好保守嘅， 好驚， 即係覺得你冇乜必要，你唔好搞呢啲啊， 梗啦，你唔好招嘢嘛， 係啦，咁但係對我嚟講，我係拍嘢啫嘛，即係所以我又覺得我又唔係刻意去招惹佢哋，只不過係一個節目效果安排，咁於是乎就諗住去做啦。突然間 Abby 好驚喎，你 唔係啊？突然間你講一講之後，我個背脊啲涼針， 你背脊好似誒係嘛？好擔心啊！ 你凍凍地啲突然 間咁所以咧我就即係當時咧都真係冇同佢講過嘅。咁到若干年之後啦，即係有一次係朋友同埋屋企人之間啊一個聚會咁樣樣就攞翻呢一件事出嚟講，佢先至好驚訝就嚇，不原來嗰陣時候你曾經做過啲咁嘅嘢嘅咩？我話係啊係啊係啊咁。咁但係嗱，事過境遷之後講翻呢一件事咧，咁佢就覺得即係好有趣啦。咁但係即係嗰晚食飯嘅時候傾完偈啦，大家笑完一輪之後，咁私底下得翻我同佢兩個嘅時候，佢又話：喂，你下次都係唔好再搞呢啲嘢，屋企人擔心啊咁。咁啊令我諗翻起咯，嗱，即係我覺得某啲嘅工作咧，嗱，頭先我哋講咗好耐就係拍成人電影啦。但係除咗成人電影以外咧，有好多工作啊，尤其是牽涉到一啲即係可能一啲可能唔乾淨啊，即係可能心目中嗰啲靈異啊嗰啲嘢咧，即係可能另一半都未必接受到嘅。 靈異我都覺得有啲驚喎， 我仲以為你話我 OK， 我中意聽。但自私地講，我唔想我嘅另一半係做呢樣嘢咯，即係可能你話係拍嘢，咁係工作需要，咁但係你都叫係去特登去招惹啊，因為你都可能要做。 咁但係如果佢唔係刻意去招惹，佢即係有時候你知啊， 即係怎去行下？ 即唔係，即係可能例如話喺我哋啊身處嘅都市入面啊，咁有一啲即係可能咩咩道士啊、乜乜天師啊，就係、是、專係排憂解難嘅咁。咁跟住後屘可能咦見到有人話。即係同自己講啦，話我俾啲乜嘢師傅，麻煩你出山啦咁樣。咁其實佢真係諗住去幫人哋解決問題。咁嗱，佢唔算係招惹啊。咁呢一啲咁為民除害嘅，你又覺得 O 唔 O K 咧？ 我即係你意思係怎跟住喺隔離啫，就完全冇特別嘅冒犯嘅。 唔係啊，佢跟咗出去之後，跟住後屘真係睇，咦你呢一個地方有啲咩陰氣啊，定唔知點點點啊？跟住後屘就可能甚至乎又可能我幫你擺個唔知乜嘢陣，跟住後屘就話幫你咧就係、是、超度嚇。嗰啲唔乾淨嘅嘢，咁假設係咁先啦。咁佢做嘅就係呢一類嘅工作啦，甚至乎又唔知有啲，因為我自己身邊有啲朋友咧，即係對於命理啊、相學都甚感興趣啊，素有研究啊。咁呢一類嘅工作咧，同我頭先講嗰啲，即係可能啊驅邪啊、辟鬼嗰啲，又真係另外一樣嘢嚟嘅。咁 呢兩樣又 OK 喎、 啊，即係呢兩樣你又覺得 OK 嘅、 啊？即係我覺得係嗰啲而家好興嗰啲探靈嘅有啲啲節目，咁、你係特登去嗰啲地方，可能特登喐動一下啲嘢。又话唔知企喺边个位啊，可能摇动一下，我觉得呢啲就系我会介意咯。咁、 okay. 至于你话做睇相啊、道士嗰啲，我又真系。咁讲讲下又有，唉，即系都唔系好过到心理关口。 但女孩子咧，对于啲灵异嘢系好惊，但系反而我有一个朋友咧，佢同我即系佢大我咁十年到啦。咁佢已经系有两个小朋友嘅妈妈，咁但系咧佢几年前咧就开咗一啲殡仪公司啊。 系。 咁住搞嗰啲殡仪一条龙咧，即系由你生前去睇下自己将来嘅一个墓地啊，到棺材点样拣啊，跟住之后咧，佢好坦白将佢成个嘅计划书咧同佢老公讲。点知佢老公咧系好支持佢，然之后咧佢而家假日嗰啲亲子活动咧去边咧，佢唔系去冒险啊，唔系去行山，而系带佢嘅小朋友咧去睇棺木。 哦， 系啊，佢话 唔系咁，但系我觉得睇棺木都还好，即系因为毕竟你殡仪行业啊吓，其实即系大家最抗拒嗰一环， 系啊， 就系、是、接触呢一个嘅即系死者嘅遗体啫、即系你话其他嘢嘅话，其实我谂一般人都明白系一个即系叫做即係為死咗嘅人啊，做一啲嘅心意啊，咁嗰一啲你唔接觸到嗰個遺體，其實就唔係好介意。反而即係例如話幫一啲死者即係化妝啊、又或者可能你要真係接觸嘅，即係可能例如話嗰陣時候曾經我有 friend 都聽講過，佢哋話做嗰啲驗屍官嗰類咁樣嗰啲嘅類型嘅工作咧，就真係會抗拒啦。雖然個聽落去係一個好專業啦，同埋即係係好值得人尊重嘅一個職業啦。咁但係如果你身為佢嘅另一半，你接唔接受到呢？即係嗱，因為我真係曾經聽講過呢，有一啲就係話哇。 我唔係好想俾佢掂啊，即係唔係講緊另一半咯。 嗯， 有時候連朋友嗰啲都係，因為可能話即係唔知心理作用定咩啦。即係佢話俾佢掂嗰隻手咧，會覺得佢隻手特別冰凍嘅咁。 哇！ 因為我即係聽講過嘅係話佢哋經常性要喺殮房嗰度工作咧，咁你知殮房嘅冷氣就比較大一啲。 係。 咁所以佢哋好多時候啲體温咧，可能會係比較即係低一啲啊，好多時候隻手咧係會比較冰凍一啲啊，唔出奇嘅。咁但係就会令人联想其他嘢啦，即系话佢只手冻唔系单单因为体温，即系可能系咪因为掂啲乜嘢掂得多啊咁，即系导致到咧身边嘅人就可能会凝住就即系变咗多一层嘅隔膜咯，系。 同埋同佢哋食餐饭嘅时候咧，即系大家都会倾下翻工啲日事啊，即系倾倾下嘅时候，突然间话哦，今日咧我解剖个人嘅时候咧，佢条肠咧，咁 佢哋唔会讲， 又唔会讲嘅， 又唔会咁样 讲嘅。 同埋我觉得做得呢行嘅人咧，佢哋本身可能自己自身个磁场咧都系好强嘅，即系佢哋系要身体好强壮。因为我之前曾经都即系同一啲做殡仪嘅人咧倾过偈，咁佢就系负责做嗰啲一条龙服务嗰啲，即系所有 admin 嘢啊，去联络都系佢啦，甚至乎要帮人拎啲灰去撒啊嗰啲咁样样啦。但系咧，你睇佢嘅外表咧，佢你一睇就觉得佢唔系嗰啲好弱嘅人啊，即系佢系有一个。我形容唔到，即係佢係有一個磁場，係有一挺嘅樣咁樣嘅。咁、直間佢都有分享嘅，佢就話佢做咗嗰行已經好多年㗎啦。咁、初時呢一去做嘅時候呢，你成日都要去大酒店呀，因為佢成日要聯絡嘛，要不斷去唔同嘅地方呀，醫院呀、大酒店呀嗰啲咁嘅地方啦。然後呢佢就話嗰陣時嗰啲老師傅就同佢講，嗱靚仔你喺度做啦，你如果好似話係如果你捱到三日嘅話呢，你就捱到落去㗎啦、即係你三日唔病嘅话、因为佢话如果你嗰啲磁场弱嘅人呢，你入到去呢你好容易病㗎、因为係真係有影响嘅，所以你究竟做唔做到嗰一行呢都要好睇你个体质囉。 係即係都係有啲咩讲缘分囉，唔係话你想做就做到啊。 咁如果你好驚你都已经做唔到啦。 都係。 但好老实讲，同嗰个朋友倾偈嘅时候呢，佢话佢嘅桃花运係真係麻麻地，即係拍拖方面。From the dark, under the moonlight, you see a sight that almost stops your heart. You try to scream, but dare I take the sound before you make it? And you start to freeze as someone looks you right between your eyes. You're paralyzed, 'cause this is daylight. search of blood to terrorize your neighborhood. And whosoever shall be found without the soul for getting down must stand and face the hounds of hell and rot inside a corpse's shell. 今日咧，即系另一半做咩工作？大家仲有冇以往咁介意咧？即系嗱，以往咧，大家成日睇嗰啲咩电视剧集都系噶嘛，即系某一啲基层啲嘅工作嘅话咧，睇电视剧都有啦吓。可能咧见唔知外父外母咁样啊，又俾人哋冷眼啊、冷嘲热讽啊咁。咁即系仿佛就系好似即系唔好讲我哋头先嗰啲好极端嘅行业啦。有时候你做一啲即系比较基层一啲嘅工作，即系你话做医生啊、律师啊嗰啲好威㗎嘛，以前就咁，但係一讲到就可能你话哦，其实我系靠努力嘅，咁可能即係做地盤嗰啲咁样呢，以前啲人就会觉得嘩做地盤冇出息㗎喎。 即刻嗰个准外母呢，即个鸡髀夹返落自己碗度啦，即刻唔俾你啦。 係啦，咁但係其实喂讲真，今时今日我成日都讲 嘛。做地盤人工好高㗎。係 啦，而家咩做建造业嗰啲啊，做地盤啊，扎铁啊，咁样收入都可观㗎嘛。即分分钟俾你，可能以往大家成日都话咩做咩OL 啊，做 office 嗰啲呢，有叹冷气啊，咁即係晋升阶梯又唔差，嗰啲工作似乎係唔差，但你如果相比起而家你做建造业，可能嗰个前路更加光明㗎嘛。 同埋因为呢，有时呢唔係话啲父母见家长嘅时候呢会问另一半，即係问我自己另一半嘅行业介唔介意，而係我自己本身都有啲行业可能个感觉唔系咁好嘅，系自己嘅心态啦。咁、好似咧，嗰阵时啱啱识咗而家呢个老公啦。咁佢第一份毕业嘅工咧，就喺一个咖啡厅嗰度冲咖啡嘅。 咖啡师都好型啊， 好型、 啊。 系啦，因为都好有 陈豪、啊。 因为我想讲话，我嗰阵时都有啲 friend 咧，翻嚟香港咧冇嘢做嘅，走去做即系 bartender，、即系调酒师，即系好型 啊嘛。你话 又冲咖啡啊，调酒师又可以倾下偈啊，咁样样。 你同埋好专业噶嘛，即系咖啡豆嘅。知识其实都分好多咁样啦， 系啦，好型噶呢啲。 系啦，咁但系咧，我父母就唔系话唔中意嘅，咁但系佢哋可能咧嗰个见识咧就觉得冲咖啡就好似餐厅嗰啲茶水吧咁样， 即系奶茶， 冲奶茶咖啡咁样嘅。咁佢有一次咧就见到佢自己朋得同辈嘅朋友啦，咁阿叔叔就问：系阿 Abby 你个男朋友做咩噶？咁我都未嚟得切回应呢个叔叔咧，我爹哋又：咪咩咯，喺茶餐厅做嘅啫嘛，佢咁。咁我就会觉得，咖啡厅同埋茶餐厅好似有少少分别嘅。我爸爸佢话：咪又系冲咖啡，有咩分别啦？咁样，咁我就可能，因为我自己觉得咧，饮食业咧，相对地俾我嘅印象咧，好似都 污糟 啊，系啊，劳力啊，同埋都少少粗鲁，即系劈啲饭，喂，餐餐饭都系咁样。咁我就觉得，个感觉唔系咁好嘅。咁当然。而家嘅茶餐厅已经好好啦，大家个服务质素都好好啦。咁但系我就有少少介意，咁之后就有同个男朋友讲：不如你都系转工啦咁。 哦，即系因为惊讲出嚟嘅话，个样好唔型噶嘛。哇，你咁肤浅啊 ，Abby！ 你知我要面嘅咧咁样。 你应该讲你男朋友做饮食嘅咁样样，饮食 唔系啊？我觉得其实你话喺间 cafe 度做啊，因为实际上面佢真系啊嘛。 系。 咁你话即系可能诶负责调咖啡咁，我觉得成件事已经系好高尚下。 我同你覺得啫嘛，但係佢 嗱咖啡師咧講出嚟其實好好聽嘅，咁但係當自己本身已經有一個感覺唔係咁好嘅時候，再加埋爸爸佢做餐廳嘅啫，就將個感覺再加重咗。 不過咁嗱，我要澄清先，即係縱然你話做茶餐廳，你話喺茶水吧嗰度做嗰啲咧，我都覺得其實冇問題，因為喂坦白講，你去茶餐廳有時候你要調一杯好飲嘅啊，即係 奶茶、 金牌奶茶、金牌咖啡，你估容易㗎？即係我其實好 respect， 尤其是你知我哋呢啲成日都去茶餐廳食飯嗰啲咧， 即係你如果有一杯香滑嘅奶茶，喺你食緊飯嘅時候能夠為你送上嘅時候，我其實好致敬㗎呢一方面係。 係，不過我之前咧，你呢個好即係正路啦，即係好似覺得勞力行業就你唔係太喜歡咁樣，但我之前有個朋友咧，佢都幾得意嘅，但係佢個另一半咧就係喺一個中藥鋪裏邊做一啲 admin 嘅工作嘅，即係佢都要喺個藥行裏邊翻工。咁樣咧，佢嘅另一半就有啲即係説話俾佢聽啦，就話佢成日一放工就好大陣藥味，係啦，你知嗰陣藥味咧，佢因為佢嗰度係有幫人哋即係煲埋藥嗰啲服務啦，咁嗰陣中藥味咧係你每日翻工啦，有陣時啲中醫都會嘅，跟住你會有一陣中藥味咧係覆蓋住你，係總之你每日都會有啦。咁佢另一半就覺得即係好似日日都對住個藥煲咁樣樣，就同佢講。咁但係佢而家都冇轉工嘅，雖然佢另一半係埋怨，咁但係佢就話嚇，咁你工作需要嚟噶嘛咁樣樣。咁我就諗嚇，咁原來即係味道方面係會令到佢咁介意。 喂，都係㗎，不過我覺得中藥已經算係好㗎咯。因為我點解？ 因為有益嘅問我去嘛。 因為 啲咩味啊？ 中藥嗰陣味咧已經唔算話係好攻啊，即係咧我曾經 每日聞住就唔同㗎咯。 因為我真係曾經聽過有啲咧，例如話你可能係做街市，你賣魚啊，即係賣魚啊，腥嗰陣味啊，咁有啲咧，我真係有朋友有段時間真係做嗰啲燒烤場嗰啲 part time 咧，佢話佢女朋友成日投訴，而家陣燒嘢食味， 五分鐘已經好入噶啦啲味， 係啊，打邊爐嗰啲都係啦， 冇錯，即係其實你講嘅係啊，你講嘅呢啲味，因為其實嗰陣味咧，如果大家唔好講話，即係做嗰啲嘅工作啊，你甚至乎係即係去食一餐啊，你話韓燒啊、打邊爐嗰啲味道咧，你基本上留咗喺個身嗰度咧，有時候陣味勁到你沖一次涼之後，你沖完之後出嚟仲聞到，咦？點解啲頭髮啊，或者你耳背嗰啲位咧，仲係有嗰陣即係好濃烈嘅沙爹味啊，或者係嗰、那個即係麻辣味啊咁。咁你諗下，如果你每日都浸喺嗰个环境空间入面嘅话，即系作为另一半，尤其是有啲咧，即系鼻孔敏感嗰啲咧，好灵敏嗰啲咧，我都见过噶，有啲系真系会投诉嘅，就系话喂，你阵味好严重，好影响到咧，即系唔好黐咁埋啦咁。咁嗱，佢又得意嘅，佢又唔系同你讲，就系叫你转工嘅。但佢又不停 complain 咯，即系嗱，咁你谂下究竟个背后大家倾呢一样嘢嗰个意义系在于哪里咧？你因为佢又觉得呢一份工咁你唔做，唔知你又可以做啲乜嘅嘢，咁啊唯有就唯有忍啦。咁但系实际上面，因为佢个鼻咧又真系太过 sensitive 啊，咁点算咧？咁于是乎就呢一个好似一个恶性循环咯，系。咁但系我觉得有时候做另一半都可以体贴啲嘅，咁你咪真系买 支香水俾佢啊嘛？ 或者你嗱，其实我成日都觉得咧，一个人咧如果自身系有一阵味嘅话咧，香水系解决唔到嘅，你只会系令到嗰阵味咧变得更加不伦不类嘅啫。咁所以我就会觉得咧，真系谂呢啲方法咧，就系可能点样样帮佢消走嗰阵味佢。咁有时候有啲真系啱数嘅，可能例如话碱液啊，又或者可能系一啲即系本身系可以辟到体味嘅一啲嘅即系成分嘅用品咧，咁我覺得嗰啲反而嚟得貼身喎、 啊。好難噶，反而即係你放工翻屋企沖個涼換套衫再出街仲實際啲。 咁都係，即係但係我覺得有時候呢一啲位係心意位嚟嘅啫，即係尤其是我哋講緊成晚嘅就係話你嘅另一半有時候佢哋做緊一啲工作或者普遍人都已經唔係咁容易接受到噶啦，尤其是講緊你即係佢做緊工作嚇，唔單止要你諒解啊嘛，連你嘅屋企人又或者佢嘅屋企人都要諒解要體諒噶嘛，咁即系已经辛苦啦，做嘢都咁，而当佢即系翻到嚟谂住揾一个人呻嘅时候，而你唔系企喺佢嗰边， 你仲要嫌弃佢添？ 你想象下佢系几难过咧，系咪先？咁而我觉得即系有啲时间就系话，系啦，即系佢唔出声。咁而有啲时间，即系我觉得真系除咗你可能即系关心啊慰问之外，可以点样样令到佢觉得即系自己做紧嘅嘢都仲有 动力。唔系、啊，最后谂下咧 ，Abby 应该都几介意你老公而家份工噶。 点解啊？ 太多女埋身咯。 唉，可惜冇一个女仔好似我咁吸引呢。 哇， 快啲瞓觉 啊！真系，我谂呢一度节目真系要完啦。如果唔系搞唔掂啊！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